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最阴暗的欲念，哎，我受过背后刺的利剑，哎，我做过数不清的历练，哎，我经过梦魇间的巨变，哎，明白的生命是个剧院，哎，大概我承受过的一切，哎，都是为如今和你遇见。 你肯定能懂我的意思，都不用我怎么说，想给你写白首情歌，每天换着给你播。对你比我任何一人都要爱得多，你就像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另外一个我。如果说没有你，我估计还在街角小丑，在高楼和大厦的孤城间独自漂流，除了不放你走，对你没任何要求，在一切能想到的地点和你不断交流。该怎么形容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大概是我们都习惯被当作异类，只要和你相处什么事都不用忌讳，在第二天你走后身上都是你的气味。你让我彻夜难眠，爱和你喝酒谈天，每当你在我房间那些一万部长篇，不需要任何寒暄，也不用过海瞒天，我是说从今往后我都会在你旁边。 我看过流星坠落地面，哎，我见过最阴暗的欲念，哎，我受过背后刺的利剑，哎，我做过数不清的历练，哎，我听过梦人间的巨变，哎，明白的生命是个剧院，哎，大概我承受过的一切，哎，都是为如今和你遇见。哎， 下的原野四处张望，第一万次跌倒和我起身和你相撞，于是迷茫的脚步有了方向，后来看时间一切美好都绝和你相像，站在不见底的深渊旁边窥探，回忆被吹散，我听见恨意还有悲叹，你是光，即便此时如此微暗，可再微弱也能够驱散这万年的黑暗。曾经满心绝望对这世界抱有抵触，是你把我拉起从那深渊的最底部，你是上天赐给我最棒的礼物，我没有在哭，只是眼睛有些起雾，从来不开玩笑，态度特别严肃，我希望我的生活里面充满你的元素，不是说我真可以完全喜欢你的全部，可我能活下去大概是因为你的缘故。 我看过流星坠落地面，哎，我见过最阴暗的欲念，哎，我受过背后刺的利剑，哎，我做过数不清的历练，哎，我听过梦魇间的巨变，哎，明白的生命是个剧院，哎，大概我承受过的一切，哎，都是为如今和你遇见。哎， 这首歌来自最近啊比较火热的一位在云村当中的一位合作的艺人歌手啊，叫做江云生，共同带来的《浪漫主义》。 好像是一个96年出生的男孩， 嗯， 说唱界的新星， 嗯， 好像之前他跟鞠婧祎合作之后也引发了一波热议哈， 嗯， 两个人都在各个，就是鞠婧祎本身也是一个就是流量啊和各方面很受关注的年轻女歌手， 嗯， 江云生也是一个新星， 对， 就是各自带了一波流量嘛， 哦， 嗯， 我以为就是颜值这边让人磕了一坨 CP 呢啊， 有可能 是吧， 嗯， 而且我发现现在歌手就是想要就是出圈也好或者出道。你除了歌唱的好，还真的不能光有这一项技能。 嗯， 你还得有，比如说卧蚕呢、啊，男友音呢、啊， 哎呦、 啊，你还得让人听着哎很治愈，听着治愈，看上去更治愈，那才行。 可能这是一方，另外一方面就是、嗯、你可能不光只有你本身职业当中的一些表现属性，可能在比如你生活里面有一些特点跟你本人的反差又很大， 嗯， 就会特别容易出圈。 哦，反差大的、啊嗯， 对，反差大 啊， 就像你一样，反差萌。 嘿啊，我突然想到了是周深啊，不知道为什么，周深 这为什 么就是唱的歌呢，就是那种嗓音就像乐器一样嘛， 嗯、 很优美、很唯美的感觉。但一上综艺呢，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像小男孩、嗯、小孩子啊，特别搞怪，然后喜欢做一下鬼脸啊什么的、嗯。 对对对，是这样子，就是生活当中的性格表现，嗯、越来越希望这些在。 舞台当中，或者我们觉得可能在娱乐圈里面的一些歌手啊、演员呀、啊，生活当中觉得还就像我们身旁的一个特别逗趣的朋友， 没错， 这种感觉会更招人喜欢。 哎，对啊，包括搭档现在也讲究这个，就是可能要反差一点，是不是啊？ 夸我！ 一个是这个，咱们就是美女与野兽嘛，对不对？你看， 吓我一跳。 美女与绿巨人，好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思萌。 大家傍晚好，我是戴毅。 对，你说起来，最近这个反差，包括北京的天气也是这样。这两天呢，总体来说，这一周都是感觉挺暖和，阳光挺充足的。 按照大家话说，比较平稳。 哎， 但是越平稳的时候呢，你就会担心，万一来了一个什么冷空气，那气温就是个跳水 啊。明天基本上就要准备跳水了啊！ 哎，准备好，我们不带游泳圈，我们要防风防寒啊，穿好厚厚的衣服。新的一股冷空气将会影响北京，雨雪降温齐上阵。北京的西边、北部地区可能会看到雪花飘落。与此同时呢，气温会有一个速降，明天北京最高气温呢仅有5摄氏度，最低气温会跌破冰点。 对，加上明天早上周一早高峰也会比平时会更早一点，堵车会更久一点啊，所以提醒各位啊，因为叠加了天气的因素，会比这个平时上班的通勤时间更长，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 所以能够搭乘绿色出行的方式就绿色出行呗。 反正大家都是都挤到一块儿嘛，也暖和。来听听这首歌 I Drink Wine， 来自 Adele 新专辑当中的歌。 How can one become so bounded by choices that somebody else makes? How can we both become a version of a person we don't even like? We're in love with the world, but the world just wants to bring us down by putting ideas in our heads that corrupt our hearts somehow. When I was a child, every single thing could blow my mind, soaking it all up for fun, but now I only soak up wine. They say to play hard, you work hard, find balance in the sacrifice. Yet I don't know anybody's truly satisfied. You better believe I'm trying to keep climbing. But the higher we climb feels like we're both none the wiser. So I hope I learn to get in my life, something real, something that feels true. You better believe for you I've cried high tides, 'cause I want you so bad, but you can't fight. I know how low I can go, I give as good as I get. better believe I'm trying to keep climbing. But the higher we climb feels like we're both none the wiser. I drink wine 啊，这首歌呢，在很多这个流媒体的留言当中被一些网友玩坏了，就是、嗯、其实就是喝酒的事儿嘛。 对，我喝酒， 哎， 我喝的多了点儿，还没有、哎、还没有 drunk， 还没有醉、哎、哈。 对对对，有点微醺、嗯。然后呢，当时我记得还有人在他的一个采访当中，大概说出来的是，关于这首歌有一个自己戒酒的过程， 哦、 希望逐渐可能回退到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嘛。 嗯嗯嗯。现在他的外形是真的看起来超级健康， 是吧？ 就是瘦了很多， 嗯， 美了很多， 嗯， 自信了很多， 对， 嗯， 而且这歌就是换一个角度，可能我说一遍就能记住了。一人我饮酒醉啊， 感觉要接下来来一段喊麦了， 哎哎。 但说实话，他的整张专辑，我们刚才关了话筒，一边在听着 I Drink Wine 的同时， 嗯， 其实还是聊的更多的是 Easy on Me， Easy on Me， 对， 对对对，一个 Easy on Me 可能国人朋友们更容易接受， 嗯， 而且旋律性更强。我们刚才看了一个视频，还挺逗的，就是说一个美国一所学校的啦啦队。和这个管乐队共同来表演了他这首冠军单曲 Easy on Me、 嗯、 看上去整个被改编成为管乐版本之后的啦啦队的舞蹈也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就除了那种热情奔放之外、 啊、 有了更多的内在美， 对，一下子像什么爵士舞啊、哎、摇摆舞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哎、就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看看哈、 啊啊、 一个啦啦队和管弦乐队的合作表演了阿黛的这首 Easy on Me。 嗯，最近看各种消息，就是包括他的专辑销量啊、流媒体周啊，或者是说阿黛尔之月啊，都是各种概念、 哎、 甚至是 Spotify 那边也是取消了这个所谓的随机播放的功能、 嗯、 就是为了贯穿整张专辑、 嗯、 就是感觉全球的歌迷都在宠他， 那不挺好吗？就好几年不见宠一宠，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结果， 嗯， 让很多同样是欧美的一线的歌手们也突然觉得说，那他这样消失一阵子回来这么受宠，我也消失一阵子 了。那何止一阵子，那都四年了，好家伙。 对对对、哎、所以好像看到一个消息说 A 妹也打算先暂时的休整一段时间， 嗯， 把整个事业的中心先转到唱歌以外的其他事情上去 啊、哦、做做跨界出圈之类的、 哎、 就是搞一些反差嘛，可能这些事情做上去让别人一听一打眼觉得这好像不像你了， 嗯， 对。但是偶尔我们也会了解到，比如说歌手也好，或者我们自己也会有另外的一面， 对、嗯、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边听歌的同时，娱乐装牌周日的傍晚的互动话题就是，这太不像我了，一拍桌子感觉像惊堂木一响、 哎、你别说啊，你拍这一下给我吓一跳 怎么就不像我了。 对，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以及974醉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保持互动和联络。 嗯，一定要造句啊，前面半句话什么什么，然后突然这就不像我了，来自王以太和刘志佳的危险派对。 你的光芒闪耀像是钩的，如今入侵了我眼眸，到底要怎么样的口吻才能让你内心点头，是我猜不透你的味觉，是我察觉不到的危险，别把离开挂在嘴边，让你慢慢靠近我，是我没把握你心跳的节奏，换来一堆轻佻的借口，不只为我心碎的理由。 Don't hurt me baby Don't hurt me， 告诉我你现在的感觉，你的眼神都那么明显，别把借口拖延到明天。心跳不论向前或后退，如果你很信任我，手抬高原地转个圈，烦恼都丢掉像幻灯片，当我们站在舞台的正中间，如果我们的热情依然在增加，再让跳起像冲着爱情的伦巴，一起跳到下一个晚宴，到星星布满天，把飞逝的时间给扔下，依然忘记美好的今天要拍照片，不知不觉就已送你到楼下，目前这些美好的幻想还没套现，希望你的回答可以让我留下。 Maybe we just slow down anyone but you so wrong， 当音乐再次走上呼吸都在膨胀，把心脏你手掌沦陷在你目光，享受着不掉摇晃，我不会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啊，欢迎在车厢里面收听节目的各位，就是反差的朋友们啊，突然不像你了， 可不是嘛？我们一般都是在17点之前更改话题，到17点15分更改话题， 对对对， 太不像我了。哎呦，这也算是把自己这个今天的小疏漏给提前抛了一下，是吧？ 对啊，我们就是想着可能看就是好多反差的事情会有点好玩吧。你比如说今天有人就在聊天室里面艾特咱俩了，说报告一下啊。今天我也尝试了一下袜子外穿，哎，感觉还不错。 有照片吗？ 有啊，在聊天室里面呢。 好好好， 大家可以找到娱乐最王牌。我看了一下，反正今天咱俩都没外穿啊。 有哦，对对对，哎，有 嘿， 只是这个 是有袜子，的确穿了啊。 袜要边稍微有点这个不够宽，所以看上去感觉像被藏在了裤腿里头，但实际上还是外穿了的。 是吗？ 还是外包着的。 我今天是差一点啊，这个穿了个9分裤，所以穿不上去，套不上去。 有的时候偶尔改变一下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的造型方式，可能刚对着镜子有点不适应，但是比如说它保暖，或者它凉快，是吧？在不同的 保暖可还行， 对，它保暖的话你就会觉得哎，这也挺好的，而且呢你多看几次，多试着穿着几次，可能就习惯了。 你在就是最近我觉得两年的限定时间里面，就是尝试过的穿衣的风格，哪怕是小的搭配的变化，就一开始你觉得哎，一照镜子这还是我吗？然后后来觉得啊，真香，有那样的体验吗？ 有，我想想，因为以前很喜欢穿帽衫，但是帽衫跟皮衣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总觉得特别板。就你知道穿好之后后背那个胳膊呀，整个活动的感觉空间特别小， 抬不起来。对对对， 所以以前我都是帽衫配夹克，因为夹克本身外套会宽松一些。但后来实在是看了很多很多的街拍也好，模特的一个 OOTD 都是帽衫配上皮衣之后帅呆了，就这个女生可 A 可飒，然后就觉得不行，我要试一下。就尝试过几回之后发现对于驼背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相当于穿了一个小贝贝夹的感觉， 贝贝夹就把你板起来了，你知道吗？ 出门之后再也不敢抬胳膊了。 对，就是照片确实照完之后感觉很好看，但回到办公室之后，第一分钟突，赶紧把这个皮衣脱下来， 有点箍着的， 太箍着了。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看有一些造型啊，或者说穿着，别人会说哎，最近这个状态不错啊。其实他说的状态不错的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有点不太像你原来的风格。 也是这样，我们家有一个皮衣，哎呦，这从我上学开始就买了，一直到现在，可能近3年穿过一次，跟你一样抬不起来，尤其是胳膊穿不进去。然后每一次呢，皮衣还需要那种短款的到及腰的位置嘛， 就他要找一个合适的搭，比如说你的裤子太休闲了，如果是长款皮衣的话，就显得很不精神。 对， 短款的话可能多少还稍微好一点，但短款就考验你里边衣服的一个长短的一个协调性，太厚重了或者太长了就显得累赘。 穿的好了就感觉是一个有巧思的， 增色不少。 穿不好就是混搭啊， 混搭混了，这是 真的是啊。哎，两个方式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聊天室啊，找到娱乐最王牌，以及公众平台找到974最王牌。不光是跟各位互动话题，在今天周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回顾一下啊，就是从周一到周六期间，在流媒体平台方面的上线的一些新歌测评， 看看我们本周 好听的歌曲啊。 对，本周测评了哪些好歌，再来跟大家用很短的时间共同来感受一下。一个是华语音乐圈里面大家公认的行走的音乐 CD JJ 林俊杰，一个是同为本土的新锐音乐创作人 Gentle Bones 陈卓毅，他们共同联手创作了一首歌 At Least I Had You， 借由这首歌表达生活中荆棘与挑战我们难免避免，但是我们始终寻求着存在的意义，而这一切的经历都是值得的。 阿信，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复古新歌，既是悬疑推理剧《华灯初上》的主题歌，那么也是想通过这样的经典呢，其实来表达一下，我们就像是久未重逢的朋友啊，毕竟这一半人生，总有几首歌曲是可以成为你我隐形的纪念。 月亮代表我的心。已经打动我。 温岚的《不和解》这一首由词人巫玉康为温岚量身填词的歌，实在很适合送给那些经常跟自己较劲的人。 嗯， 用独特的视角来看沉溺于昨日的伤痛无法与自己和解这样一个话题，鼓励为情所伤的人们告别昨天，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你不敢昨天再见，不跟自己和解，快乐世界错过给你的一场礼物。 来自 ICE 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 For You 啊，从三年前的中国新说唱当中出道的说唱歌手，也是继续传达这种 Hip Hop 也可以很浪漫的一种理念。而这首歌也希望告诉我们的，就是对于未知美好的勇气和坚持做自己的信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鼓励大家啊积极乐观的态度，找到属于自己的浪漫旅行。 大男孩到现在可能会被叫做西城大叔的 Westlife 西城男孩，专辑的名字很好诠释了他们再度出发的意义。 Wild Dreams 可以是疯狂的梦想，不羁的青春回忆，而他们的歌声曾经陪伴了不少7080后度过无数的黑夜，所以他们的歌就是星光。还在歌唱的西城男孩也是青春的另外一种体现，西城不老，青春依旧。 Alan Walker 新专辑 What Up Walker 当中的这首主打单曲叫做 Man on the Moon 啊，和欧洲的这个歌唱大赛的瑞典之星 Benjamin Ingrosso 合作，也是轻松的可以让车厢当中跟着一起的摇摆起来。怎么样，刚刚这些就是新歌回顾了一下之后，如果让你选就是六首歌曲啊，选三首 pick 啊，你觉得哪三首会比较唱到你的心里面 啊？周末的氛围首选第一首 Alan Walker 这首 Man on the Moon 啊，反正就飘着那劲儿呗。 对，这个律动它还是很知道我们国人需要什么的。 对对对， 对吧、啊、就是你在周末的这个车厢里面听着这个副歌的部分， 嗯， 虽然它是首新歌，但是它能让你很不自觉的就跟随着一起左右摇动起来， 嗯， 所以这个氛围感很好。 对， 另外就是我还是选 Westlife 啊，你喜欢他们这首歌曲？ 我喜欢他们的新专辑里的像 Starlight， 之前已经提前一个多月就已经开始上线推出了嘛。 嗯嗯、 然后我觉得 Wild Dreams 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就是虽然他们确实已经被称作西城大叔了， 对对对 啊，但是曾经的青春的梦想，尤其听过他们的当年一些代表曲目的这些年轻人们，曾经年轻人们， 嗯， 还是会觉得那种热情和青春是有的啊，帮助我们重新找回了当时的青春色彩 啊。我是看专辑封面时，我觉得确实是啊，给这个大叔拍照不一般， 嗯， 一定要镜头拿得很高往下拍， 嗯， 一个是把脸拍瘦了， 嗯， 一个是把肚子拍小了， 当然不能有下巴颏啊，不能有这个两个下巴呀，双下巴不能 啊，看着脸上皱纹，觉得有点像这个音乐界的敢死队了啊， 嗯，就他们还能够在这个音乐界里面去出专辑去唱歌，嗯，本身就是一件我觉得挺了不起的事情。 是的是的， 而且他们还能够没有什么内讧， 嗯， 对吧， 啊， 还能够很抱团，这也不容易。 哎呀，那就男生宿舍都这样啊，我们哥们关系特好，就是喝顿酒什么都解决了啊。 有那种就当年关系吵得不得了，最后没有办法重新再合体的，不是也比比皆是吗？ 哦，也是啊， 是吧， 也是。关于这些歌曲大家喜欢哪一首呢，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保持联络一下啊。我觉得好歌我们当然会在娱乐最后排的直播里面会多给大家放出来，嗯，一些可能不太理想的歌曲我们尽量把它删除在我们的年度歌单当中， 嗯， 来自 Jason Mraz 带来的 I Won't Give Up， 一首老歌。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t's like watching the night sky

他不懂 连同忧伤强加给你，对你说爱不公平，他的谎言句句说得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当游戏，他不懂要命，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 王牌家周末看我的。 哎呀，我是特别喜欢在最近几期的时光音乐会里面郁可唯的那种感觉， 郁可唯真的好会唱， 哎，很温婉，而且那种气质的拿捏，气若游丝的感觉特别的好、啊、 就他本身也是擅长走这一类唱腔的，然后他不是那种说要走那种特别硬朗风啊，或者爆发力很强， 对， 但其实爆发力强的歌他也可以驾驭，只不过这样一种像你说的气若游丝般的婉转的浅吟低唱的感觉更适合他在这一众歌手里面不一样， 脱颖而出了。 对 啊， 其实这有点不太像他以前的一些风格，多少会有一些变化，但是这一次在时光音乐会里面太成功了， 而且我感觉就是那种女人的味儿，通过她的声音、她的歌声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且她不是有一首歌，当时是先演唱了一首，我忘了是《水中花》还是哪一首老歌啊？她其实是唱错了一个，就是早进了八拍，但是他很好的给他折过去了， 哦， 用了一个拉长音的方式，就把这首歌又重新唱了一遍， 哎，很成熟， 对， 啊， 就是明显感觉到现场的演唱的这样一种经验呢，和对于歌曲的处理啊，经验都非常足。 对比一下这个之前在，哪个平台上面的一个这个综艺节目《宝藏歌手》， 哎， 里面像陈静飞和这个房东的猫共同演唱《New Boy》的时候， 对，当时也是 一个抢拍， 对，抢拍了，但那个抢拍就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对，后来呢，再听这个歌，已经把那个完全给剪掉了，修过了， 对，大家也说了 Live 的演唱会当中有一些这些小小的 bug 其实也很正常，这也就是现场演出的魅力所在嘛。 对啊，一到现场了，你会发现歌手展现的多面性也是不像他之前的那种人设嘛，所以今天在娱乐最安排当中，咱们就来聊一聊什么什么很不像我，或者说怎么着啊，不干什么事情就不像我了。还有刚的话筒，反正我跟二姐这边聊的时候呢，就差拿一个水盆啊接着自己的口水。 为什么这么说？ 你快 有多 把你的造句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说这我要是不买零食了，这也太不像我了，因为我翻了翻我自己的这个购物车，还有已经成交的订单，有一部分都是零食， 一部分，对吧？ 对，而且呢也是因为家里面有小朋友嘛，就是他肯定多多少少也绕不开一些零食，当然我会前提先考虑给他买一些更健康一点的零食，添加剂少一点的，但也是借由他的这个打他这个招牌，也满足一下我自己爱吃零食的一些愿望。 最近一次下单买了什么零食？跟我们分享一下。 怀旧零食之一 啊， 噔噔噔噔，流口水。 哎，是什么样的包装的呀？ 五颜六色的呀，有粉的、绿的，就是那种有点带点透明的材质的塑料包装， 撕开直接吃的。 它是一小条一小条，其实你看外形包装的感觉有点像什么酸奶棒？ 酸奶棒哦，我知道了， 对吧？它里面是白白的，像面条一样细长细长一条，一盒里边大概有100根， 嘿， 200根， 现在都这么卖了是吗？ 就是以前咱们学校门口，就是小的时候在学校门口啊，是1毛钱一根卖的，那其实也打引号的挺暴利的了，它其实核算成为每一根成本的话，可能也就几分钱。 是的，是的， 对，它就卖1毛钱一根， 你其实买上几根挺过瘾的， 吃的就是那个味儿。 对， 有时候一节课啊，偷偷的就吃40分钟。 不能教孩子们上课吃这个。 哎，对对，是啊， 只能说下课了，就是你确实会觉得这个东西吃到嘴里面，它会不断的加速你的唾液的分泌。 嗯， 它的添加剂实在太多了。 嗯， 就是添完之后怎么能够调制出来这么一种酸甜可口的味道？ 但人家也没有虚假售卖嘛，就是流口水嘛， 就是、 对吧？ 对，就是流口水。啊、就吃完一根之后，你放心，没有10根你是停不下来的。 不是，你是怎么突然想到了？就是比如看到什么东西了，还是跟别人聊起来说买到这个东西逃出来的？ 也是无意中逛， 嗯， 逛这个 怀旧零食铺。 对， 什么 麦丽素啊， 辣片儿啊。 辣条子我还真不吃 啊， 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特别爱辣条。 对对对，而你说这个刚刚这种酸奶棒，我想起一个更复古一点的，好像叫粘牙棒还是什么，五颜六色的，但每一根就跟那种家常的牙签一样粗细，红色的绿色的，撕开之后也是咬着有点粘牙，甜甜的，没什么东西，就是糖精 糖精、 啊、在里面。 嗯，顺便也想到了跳跳糖、啊、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是怎么样就不像我了。我刚刚举的例子是说，如果什么时候办公室里同事发现说，哎，戴毅不买零食了， 嗯， 戴毅不买好吃的了，我生病了。 哎呀，太不容易了啊，这个什么什么不像我了，来听一听吧。我觉得这歌也不像他们，在周五的时候上线的时候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过，不过翻唱了张震岳《勇气》，会让夏琪感觉到更加温柔，也更加的浪漫、 哎、需要一点勇气来跟你说对不起，他一直在你的心中，我还爱上你，知道这样不行，偏偏继续下去，怎么会有结果，是我想太多，没有方向，看不清在徘徊，身边，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力气，我真的无法离你而去，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你身边说爱你，时间已久，很快就忘记，知道这样不行，偏偏继续下去，怎么会有结果，是我想太多，没有方向，看不清在徘徊，我知道夜在心里面哭泣的夜，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力气，我真的无法离你而去，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漫长的路，寂寞的夜，在心里面哭泣的夜，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力气，我真的无法离你而去，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你身边现在的心情，也许时间已久，很快就忘记。 嗯， 很快就忘记啊，但是不会，这是在这个从今年的七月份开始，云村这边的恋恋记事部，一个整体的这种音乐复古宣传策划嘛， 对， 最后呢是以这样的一首《勇气》，包括夏启的翻唱来作为一个收尾的。 好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回春丹的初恋也是在恋恋记事部当中， 对对对， 有不少的歌，是不是？霓虹花园的翩翩黑凤雷， 还有像椅子乐团啊，包括康姆士、铿锵玫瑰、 铿锵玫瑰， 对、 哎、 啊，这些歌反正都在将我们节目当中经常出现啊，而且我觉得可能今年对于这个夏启来说特别重要。 嗯， 在他们的上海的一场八周年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 嗯， 主唱恢宏， 嗯， 还当着很多只来到现场的歌迷朋友的面求婚、 嗯、哦， 哎呦，这个我觉得 这个简直 了啊！ 嗯， 但是就是我当看视频就觉得，嗯，就是找男朋友呢，别找那个特别能说的。就我能明显感觉到在台上那女孩站旁边有点手足无措， 嗯， 然后恢宏一个人拿话筒，哎呀，我们是这么认识的，哎，我们那个都有什么故事啊，我们的爱情特别不容易啊，又是北京人，你知道、 啊、 话特密，哎呦，太有意思了、很逗啊， 挺女孩挺好，就是这将来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回顾，可能有的人就拍下来之后录成一些，你像以前会录成录像带， 对对对， 现在就会变成一个磁片，磁片里面的 磁片啊，对，或者是像这种云媒体， 对，云媒体就被储存 下 来， 对， 将来也会看一看。 嗯，然后当时在这个恢宏求婚完之后呢，就有人提到了，说为什么会把夏日入侵企划经常会和棱镜乐队绑定到一起？ 嗯， 因为当时呢，他们在现场基本上表白完之后，求婚完之后就出了棱镜的歌，然后有人甚至说 ，OK， 那么可能棱镜是这个国内。会将成为一个最大的婚庆公司啊，去见证那么多恋人的啊乐队的爱情啊，这结成这个终成眷属吧。我们来听听当时他在求婚完之后来唱的这一首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会让人心动的棱镜乐队。 最好的人注定会到身边，孤注一掷的执念。我终将看到你身影逆光出现，等这一切都被你了解，十指错落相牵，跨越时间，再没有分别，携手走过明天。雨后路人化一回，欢愉有约有夜，参与抱的世界，光芒捧起你的脸，我飞在云层间，狂奔向你不停歇。你说最好的人会到身边，此刻我也这样想，你终将看到我最美模样出现，等这一切都被你了解，十指错落相牵，跨越时间，再没有分别，携手走过明天，总会有些幸运会出现，我等待这一天，总有艰险，哪怕是谎言，我等待你出现，等这一切。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最王牌周末版演出探店吃吃喝喝，好剧推荐，和你分享的同时也期待你的种草和拔草清单，我们只要真实感受，不准不开心。 嗨，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思萌啊。很快呢，2021年呢就要进入最后一个月了，有没有想过要跟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跟你的家人们去体验一次手工制作啊，留下来一个专属于你们的纪念品呢？在大石店的胡同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一家店，专门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石膏手模的 DIY 体验啊。前两天我去感受了一下，真的还不错。那么整个流程是这样的，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进到店里面之后呢，就是需要你系上围裙，然后涂上护手霜保护你的皮肤，然后会在客服小姐姐的引导之下去简单的了解整个制作的过程，以及模拟练习一下。你可以和你的爱人或者和你的家人去尝试，比如说你们可能每天都会牵手，那么你们可以 DIY 一个专属于你们二位的牵手的姿势，可能是十指紧扣，也可能是双手交叉啊，也可能是大手握小手，大人握着孩子的手都可以。那么准备好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把你们牵手的这两只手放在一个需要逐渐成型的成模的一个水桶当中静置3分钟左右，等到时间一到，慢慢将手抽出来，然后两个人要共同端着一个液体的石膏，慢慢的顺着这个缝隙倒进去，等待它逐渐成型就好了。这样你们的手纹、手指每一个细节，甚至是你的血管，都在里面会体现得非常明显。那么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不会特别无聊，因为这个时候呢，客服小姐姐会给你们拿来一个简单的问卷，需要二位呢填写一下6个问题，大部分都是跟情感有关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是因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再次找到曾经的一种心动的感觉，或者是那种所谓恋爱的感觉，那么和家人呢也能找到那种年轻的状态。而等到最后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来了，就是等你们的这个真正的牵手成模完成之后，慢慢的去剔除周围的一些包裹物，还需要用一些小工具去将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细节进行修补。这个过程很专注，而且当两个人共同专注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体验是非常宝贵的。整个过程呢大概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但是相信我，当你去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定是你非常难忘的一个午后啊。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稍后我会将我们的这个照片啊放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那么同时也要预告一下各位，从下周开始，我们将要在周末版的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当中去提供这样的一个手工 DIY 的免费体验名额。在每周的节目里面，我们将会选出一对幸运的听众，你可以呢拿着我们娱乐最王牌节目组的一个幸运听众的凭证到店里面，即可以直接提前预约好之后免费去体验，送出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别出心裁的礼物。尤其是提醒各位男士朋友们啊，算一算啊，是不是纪念日快到了，是不是周年快到了，或者是你们的爱人们啊生日快到了，把这个礼物送给他，他一定很开心的。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我是思萌，周末为大家分享更多有趣好玩的打卡地。 这段王牌体验昨天也是分享过啊，今天也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各位聊一聊关注。那么在下周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抽取这样的一个所谓 DIY 的体验名额，一定是和您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和您的家人和孩子一块去共同来完成， 反正是一对嘛，两个人的机会。有人就说了，来帮我问一下，请问思萌是跟谁去做的手模呢？ 这个我是带着我的左手跟右手去的啊。 恭祝你在12月24号之前提前脱单。 哎呦，谢谢啊，这个，在节目当中总是拿情感问题啊，什么时候不提了？这也不像我了，是不是？可能是一个人设了啊，今年。 保留到争取保留到2021年的12月31号。 哎，别啊，这个争取尽快啊，包括跟大家一块儿都是这样。说起这个神不像我了，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很多这个我的方面啊，比如说招待朋友， 嗯， 今天晚上下直播我会回家，然后呢有朋友来家里面做客，简单聊聊天儿。你看我做饭的时候跟我的健身人设就特别不像， 哦， 我一般招待朋友的都是比如说话梅小排，啊，红烧肉啊，这种什么，柠檬凤爪。 哦， 听上去就不是很健康的，但是呢就很下酒， 嗯， 哎，很适口，就我会觉得既然就是朋友都来了，干嘛 吃都吃了， 吃开心一点， 对对对对 对， 外卖反正也方便是吧， 对，还有大家什么，就是， 还对不是自己亲自下厨下厨吗， 哎，是是啊，就是咱不能光点外卖对吧， 嗯， 有时候做了一个饭呢这个比健身更有意思啊， 嗯，好，今天聊的是怎么就不像我了，我们来看看听友们的留言， 嗯， 杨儿就说不吃肉就不像我了， 哎，是， 哎，肉食爱好者， 嗯， 很多， 对，前两天爸妈来的时候呢共同相处，我们通过3天的时间磨合了一下， 嗯， 就是才基本上让我们一家三口人吃到了一起，就是爸妈终于知道了，哦，原来你除了早上不吃肉你每一顿都必须得有肉，我说是的，我说如果您这边太忙了我可以自己买， 就是你是吃那种一定要什么烹饪做好的，还是说是那种什么鸡胸肉然后白肉，还是说一定要是做成什么炖的煮的 啊，都可以都可以，只要是大块的，但你比如说如果是像吃什么豆角炒肉丝，啊，我会觉得没有存在感， 鱼肉呢， 鱼肉可以啊，没问题，蒜香 鱼 水煮鱼都可以，对， 哎呦， 但一定是大块的肉，我会觉得嗯这顿饭才吃上了， 嗯， 啊， 还有看到这边用户8216也说， 嗯， 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的嫉恶如仇了， 嗯， 但现在呢路遇不平之事还是忍不住跳出来一声吼啊， 哦， 嗯， 这 就是很喜欢去帮助别人，啊， 对对对， 也是路见不平还是要出来吱一声的， 对对的啊，嗯，包括咱们有个同事前两天拍摄的时候听他聊，本身就是一个其实很温顺的一个男生， 嗯， 然后呢但是他说其实哎，我就是脾气暴的时候也很厉害，我说怎么了，就是如果别人比如可能在路上这个出言不逊了或者欺负了，我一定会就是让他就是吃到苦头啊，或者说让他就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嘛，对， 这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嘿嘿哈啊，快使用双截棍， 感觉两个人要在街上口吐莲花， 不鼓励这样的行为啊，各位， 对对对，好吧，更多的互动可以继续通过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 嗯，对，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 Reality， 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推荐的一部电影叫做年轻气盛当中的主题曲。 Met you by surprise, 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 forever, saw you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 of real fantasy. Illusions are a common thing.

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的地图散播讯息。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的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这是来自 Alaric 汤窗台啊翻唱的一首歌，叫做爱就一个字。现在 Alaric 的窗台这个名字实在太绕了， 哎对， 中英文夹杂在一起的名字、很像现在年轻人给自己起的网名 啊。网名是吗？什么这种、火星文啊， 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谁谁家的窗台，他只不过是用的是英文的名字。 对对对啊，现在就是这首歌已经熟到不能熟了，但是呢好像翻唱版本在不断的出现， 对，层出不穷。所以刚才有人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位听友是叫做查理普斯， 然后怎么了， 他是力挺阿哲的爱就一个字， 原版 更喜欢原版。 对对对啊，就是好多时候你看听歌也是这样的啊，如果说这个换了一个人来唱呢，可能也就不像那首歌曲本来的味道。 是、也有听友会说到说，如果有一天我的耳机里面所有的音乐播放里面都没有了 Red Hot Chili Peppers 的歌，没有他的声音，这就不像我了。 哦， 有一些听歌的绝对的喜好不容有偏差，就是必须不管换哪一种播放器，不管是从最早听 CD、听 MD、听 MP3，到现在可能听手机里的音乐，都会把自己喜欢的歌手的声音继续装进去。 对、所以现在会有一个我喜欢的一个收藏歌单嘛，就是你可以通过他收藏的这个所谓的加红心啊，喜欢的这个列表去了解到他的一些喜好。 没错没错，而且你会发现很多音乐流媒体软件会根据你的某一个点了小红心之后，会把相似的推荐给你。那一类你听下来之后也挺过瘾的。有一天晚上我就是一听，听到R&B 听到 funk 音乐、听大概得有两三个小时、 哎呦， 就一下子就到天亮了。 是不是有一天你是不是那种喜欢比如说因为一些小事情或者听这首歌就特别容易兴奋然后熬夜的人？ 容易兴奋、就是这首歌把我听嗨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哎，好像自己的思绪有了这种上下翻飞的可能性，然后再加上没有人吵你然后你可以安安静静在耳机里面听， 然后你的大脑就会变得异常的兴奋。 兴奋，对。 对，你就干脆听听听听，哎，发现一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这是我晚上不爱听歌的原因啊，生怕自己一听早上再也起不来了。 失眠。 啊，对啊，有人说了，用户8398说，如果睡懒觉那就不像我了，从来不睡懒觉。 哦。 这就是我们现在非常佩服的狠人之一， 嗯， 闹铃一响立马起床啊，从来不拖延啊。 你们不是之前说过一个闹铃，好像说我记得当时艾科提到的吧， 嗯， 说有一款软件，就是他头天晚上在设定这个闹铃的时候要拍一张照片， 嗯， 比如你照片里面如果是一个固定好的东西，你第二天必须要拍同样的一个位置，同样一个照片才能够解锁这个闹铃。 哎呀， 要不然就闹一天响一天。 现在还有升级版 啊， 现在还有升级版，就是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人发的自己的体会啊，那个闹铃很简单，一个小小的小托盘 啊， 然后呢就类似于充电器那么大小东西，你要把那个放在你们家床的床垫和床架之间，放在那个位置干嘛用呢？ 为什么？ 比如说你定了一个早上7:30的闹钟， 嗯， 你没起来， 嗯， 它会直接连带整个床垫进行一次 共振， 共振会让你体会到一种模拟地震的感觉。如果你再不起来， 哎， 啊，你就反正你要我能你在上面能睡着，啊， 我觉得第一次你可能会被吓起来，第二次之后你心里就觉得适应了，对吧？这就是相当于给自己玩了一个游戏。 对啊，嗯，特别可怕啊， 嗯。 还有像这个有人说，如果我们家这个杨书记啊去逛街的时候不看毛绒玩具的话就不像他了。这是比较了解另外一半的，可能逛街会喜欢买点这种小小的周边手办，毛绒玩具放到家里的。 嗯，露露碎天说追星战友活动不参加的话， 嗯， 这就不像我了，冰山一角晒了一张近期的大托特包图还没有上，就是都是参加一些活动之后， 嗯， 得来的一些纪念品，哟，真的很漂亮哈。 就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你很难买到，一定是活动现场碰 到才行。对对对，一定是有活动现场的时候，就是那种限量款的。 嗯嗯，杨二说，如果有一天我的器材箱和书柜的东西乱糟糟的摆放，那就不像我。 好整洁呀， 啊，好整洁呀，啊， 这个书架上的书看上去家里人就很有文化， 嗯， 什么类型的都有，从摄影的 啊， 啊， 摄影在右下角摆得很齐， 嗯， 然后呢这边基本上都是摄影的吧， 嗯， 应该是对吧，还有一些人物的传记。 对， 哎， 啊，我特别好奇问一问，有没有就是在排列书籍方面会按照一些这种强迫症的分类，比如说按照这些就是可能作者的性别， 嗯， 或者是这个书名的 ABCD 字母的排序。 对对对，有那种按字名的顺序 是吗？ 嗯 啊，之前了解到一个就是在家里面会买那种所谓早餐吃的那种纤维麦片， 嗯， 按照纤维的比例排序，这也太夸张了啊。 那蛋白粉是不是也有一个含量的一个比例， 哎， 那你们吃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把这个瓶瓶罐罐摆好， 特别有规律， 嗯， 就是因为它体积很大，哪有地儿放哪儿，挪来挪去，反正啊 感觉快变成一个套娃了。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很简单，就是说一说啊，如果不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前半句呢自己来造一个句就可以了， 嗯， 啊，这就不像你了，就是， 怎么怎么样就不像我了。 对， 嗯， 啊，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最近都在关注的啊，也是可能受疫情影响，但是呢有一个重启的活动和话剧，就是在北京人艺的舞台这边将会迎来的一个比较期待的内容了。 今天晚上由徐昂导演、卢芳还有金浩、李月主演，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同名的作品复排版 《嗯， 情人》在仁义实验剧场上演了。 嗯， 确实疫情影响了不少的演出，所以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当中，在寒冷的冬天看到这样的一部剧目登台，很不容易。 嗯，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对结婚10多年的夫妻，然后他们的生活进入了平淡期嘛，为了激发两个人情感上的火花，他们玩了一个角色扮演的游戏。 哎， 互相去扮演对方心目中的情人， 就听上去感觉挺奇怪挺荒诞的， 真的是荒诞的主题。 嗯， 但是呢荒诞主题也是影射了很多人内心当中的一种可能小的想法，是吧， 嗯， 看看在舞台当中他们的生活能不能像我们所期待那么好哈，啊，所以象征性的情节让观众在懂与不懂之间，真实与想象之间来回的穿梭。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眼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已碎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我之间 有谁？ 笑得那么开心， 其实尾奏大概有2分40多秒的时间。 嗯， 思萌已经开了麦，等了我1分钟的时间了。 没有，我就觉得就是一听这歌，然后就看到你在身边，就是全是想象当中嘛，像李荣浩一样 在弹吉他， 对，电吉他的感觉，我就觉得你应该是之前没怎么弹吉他吧？ 怎么了？ 一看 是贝斯， 应该是手挺生的啊。人家都是摇头啊，都是头在晃，你这身体晃来晃去，你的弦能扣得住吗？ 哎。在舞台上你会发现吉他手的动作是最大的、 嗯、 就他其实不光是摇头的事了、他整个身子就要前倾后仰，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姿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刚才啊这个尾奏很好的表达了我们音乐 DJ 按照以往来说、 嗯、 2分多钟的尾奏

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氤成一杆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查理普斯说啊，今天怎么着啊，这是收版权费的一期节目吗？怎么播的都是翻唱的，原唱去哪儿了？ 原唱大家在各自的这个音乐软件里面都听了很多遍了，有的时候也想念不同的翻唱、 嗯、 我想刚刚的这个版本的翻唱大家毋庸置疑都很喜欢吧， 嗯， 而且更喜欢在现场听他一边唱唱歌一边唠唠嗑，太像老李了。 哎，是啊、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在唱晚婚那首歌曲的时候给江蕙写的、 啊、对， 哎，这是我给江蕙姐写的歌、 嗯、 啊，可能唱的不太好，大家都包涵啊，那种感觉很谦逊，但是你又会觉得这个大叔很可爱， 就是刚邻家一个爱唱歌的大叔， 对， 然后顺便给你唠唠接地气的嗑 啊， 啊，一个南方人 啊， 说北京话说这么京腔京韵也真的是难得了呢。 哎，真的是啊，就是我觉得李宗盛可能他的现场演出两张专辑嘛， 嗯， 感性与理性的作品音乐会应该是2005年的、 哎，嗯， 然后还有像2013年开始向全球全国在巡演的这个既然青春留不住，对，还是做个大叔好、 啊、 就这两张专辑里面它的这个完成度包括歌曲的改编确实很棒，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打趣的说哈、啊，特别希望他缺点钱， 嗯， 赶快再开演唱会、 哎、 别光做吉他、 嗯、 也垫着这些喜欢他的歌迷们，尤其是在未来的2022和2023年，希望全球的疫情都能够很好的被控制住，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够去看到好多我们喜欢的音乐人在他们的年富力强的年纪的时候再去开一些演唱会、 嗯、对啊，之前我也在节目里面不断的强调说，如果我有一天能去到啊，就是再去到老李的现场，我一定是把全程那个拍成一个 vlog， 然后第一人称视角的感觉， 旁边先祝你不要挨着一个会唱歌的保安 哎呀，那说明我这票价挺贵的啊，在 VIP 坐席 VIP 坐席倒还好、啊、就怕是后排山顶上的时候，有可能旁边挨着一个全程会跟唱的人，你有可能录不到一句老李唱的歌、 哎、你提醒我了，我这个座次得选择谨慎一点啊、 不开玩笑，今天我们聊的是怎么怎么样就不像我了。 嗯，对，你看有人就说到了啊，子琪这边说，如果吃烤鱼不点双拼的话，就不是拥有 AB 血型的老婆的我了。 哎，我发现我点某就是别是某一家了，我点吉野家的时候就必须要点双拼饭、 嗯、是吗？ 哦，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就是既然点了这个外卖了、 啊、 我觉得好像我不能只吃鸡肉就放过了牛肉， 嗯， 然后又点那个牛肉饭呢又觉得好像缺少了点什么，就一定要点个双拼饭，所以至于同事会说你有这么能吃吗，就前些年啊就这两年他们家饭量也小了， 嗯， 量也没那么大了，所以就不觉得了，那会儿就觉得双拼饭一定是男士才会吃得完的。 哦，对对对啊、 嗯、 但是我一定是点那个非常超大碗的那个大牛碗， 大牛碗， 对对对啊、 嗯、 就是那么吃我觉得还过瘾、嗯、哎，吃烤鱼的话双拼可能是不同的口味， 对，不同口味拼在一起、 啊、 什么豆豉味的呀什么辣的呀、 啊、 不一样。一飞又说了，说这个我最近一直在录这个周杰伦的歌， 嗯， 陆陆续续的录歌已经发给你们友台啊，也就是我们隔壁的北京文艺广播嘛， 没错没错， 已经参加了30期节目了，有17期都是周董的歌 哟， 所以听友们一听说每次我推荐歌曲都是周杰伦，他们都嘿，所以如果我不唱周董的歌就太不像我了，嗯。 啊，真的是，他包括从我记得黑胶啊， 嗯， 像整个所有的周边，他全部都在买 啊、嗯。那你说我要不唱谁的歌，就不像我呢？ 嗯、那个谁嘛，这个丁老师吗？ 丁老师， 丁世光嘛、 哦对对对对。 如果有一天你不放丁世光的歌，你就不是你了。 那还真的是 啊。我看今天还在放呢，昨天也在放啊。 今天晚上没放 啊。 今天晚上留一首歌，待会儿唱一唱。 来，可以两种方式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以及在974最王牌的公众平台上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如果什么什么了啊，就不是你了。这首歌来自李悦君的版本《梦伴》。 煤气与灯不近映照街里一对幽人

该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帮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 徐梦洁的版本啊，花香这首歌，就是一下子，反正我一下想到了我人生当中买过的这个有香味的小瓶子啊，就跟这有关， 里边是紫色的沙子，然后呢或者有那个干枯的薰衣草的花， 对 是 那个很小的，你挂在钥匙上或者挂在书包上， 还有人当做项链挂， 哎呦喂， 满满的回忆是吧， 对啊， 装什么九零后 真行啊， 一下把你拉到八零后的记忆当中，不过说实话好多这种音乐企划什么重置啊，然后恋恋记事簿啊， 对， 然后包括这首歌是放在了十回计划，都是用一些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手，用他们这一代的一种接力棒的方式，把过去的一些老歌给重新演绎了一下，编曲也都重新的制作一下，听上去感觉真的不一样。 对啊，而且这次的企划的第一期也是邀请了14位艺人嘛， 哇，好多的， 在轮番去改编翻唱。反正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好歌或者好的版本呢，也可以拿节目里来听一听啊。 对，所以这样的老歌新唱呢，大家不用担心版权的问题。 这也可能是大家爱听的原因吧。 是因为我觉得，你看，想一想，为什么老歌好像更容易被大家接受？你刚刚提到时光音乐会，大家唱的不都是那种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吗？大家为什么喜欢呢？一个是旋律，你根本不用去花太多时间去记。 你一插一唱就哦，这歌我知道， 嗯， 但是我需要更多的是听一个全新的版本，新在哪里， 嗯， 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唱腔， 对，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编曲， 嗯， 用了哪些时下的新的音乐的乐器和理念， 嗯， 哎，听上去感觉跟我们的生活是无缝的连接， 对，因为你会发现，像比如说动画片，还有一些经典的影视作品， 嗯，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4K 修复版， 是 高清，对吧、 嗯？ 但是你像音乐很少有这种说，哎，之前的音质不好了， 嗯、 我4K 修复，所以就会有那个比如翻唱， 对，翻唱和重新的编曲， 让音质再上一个等级， 对，而且更多的一些剧集里边也特别喜欢用。嗯，像英剧、日剧、美剧都喜欢把一些老歌加进去，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了、嗯、 对 吧，对，嗯，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既然说到这个突然听老歌，你是大概从什么时候有没有印象啊开始喜欢听老歌的？别捂脸呢、啊、不是，这不是暴露我年龄的问题、啊、 感觉这是一个坑 不是不是， 就是认认真真想一下 什么时候感觉哎，我突然哦，原来可能不太留意的一些老歌，我突然好想大量的再翻回来再去听一 下、嗯、就应该是进入到工作之后，大学毕业进入到社会工作之后的那两年吧， 嗯， 突然有一些歌就觉得哎，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听的歌， 哎呀， 或者那是我十几年前听的歌， 嗯， 然后也会发现那会儿听的歌，比如在从2021往前数十来年， 嗯， 结果发现他们在十几年之后又重新翻红了， 对， 比如像你看盖和那个娃娃他们去合作 了爱江山更 爱美人，爱美人，对、嗯、就是这样，还包括爱就一个字， 嗯， 有些都是九十年代流行的歌， 嗯， 就大家通过了各种各样的途径和平台把这些歌用他们现在的方式演绎的时候，你看大家会作为一首新歌来接受， 嗯， 挺好的，我们曾经听过的一些人觉得哎，你们也听听我们的歌， 嗯， 就感觉这个时候没什么年龄差别了， 哎啊，所以那么接下来就是可能这个又是让你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打开这种 KTV 模式的一个环节， 因为今天没有弹唱了、 啊、 是吧、 哎、对，今天我们就是唱啊，这就是大家听过瘾了啊、哎、 大家猜错了，不是唱丁世光的歌、哎 啊、我们掌声都已经准备好了啊， 哎， 这个 稀稀拉拉的掌声 这直播间 没什么诚意， 空间有限、 嗯、 怎么样，觉得今天打算跟各位来唱的一首歌曲叫什么啊？分享一下， 很欢快的歌吧，就是因为咱不是话题说、嗯、今天怎么怎么样就不像我了吗、 嗯、对呀、啊， 关了话筒不唱歌的我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既然都已经关着麦在直播间里面唱了很长时间了，那就不妨跟大家在电波里面 K 一下， 哟，这歌要摆起来了啊， 摆起来、啊、得扫弦扫起来李玟，我的快乐不为谁， 嗯， 别跳台啊！自由自在人群中漫步，男生也追不上我的速度，相信精灵一定在某处为我寻找爱，开心天天都是星期天，认真工作谁都看不见，单程机票就够我环游世界，有一大堆想法我自己就能实现，我的天没有边界，我的心盛开玫瑰，不要为我担心太多，我的快乐不为谁， I'm OK I am brave，高空弹跳或是降落伞，看我脸带微笑优雅不紧张，半夜一个人看恐怖片，又怕又爱冒险，看我双手拿着购袋，喜欢什么自己赚钱买，未来就像一场障碍赛，记录都被我重写，一定要让你看见，我的天没有边界，没有门开玫瑰，不要为我担心太多，我的快乐不为谁， I'm OK I am， 偶尔一个人的片刻会发霉，给我一点音乐就能赶走伤悲、yeah、自由自 群中漫步，随我高兴在阳光下跳舞，乘口小酒右边车上路，也许那个男孩也要去寻找未来。我的天没有边界，我的心盛开玫瑰，不要为我担心太多，我的快乐不为谁。我的天没有边界，我的心盛开玫瑰，不要为我担心太多，我的心 最后升 K 够厉害的啊！我真觉得就是我们直播间特别遗憾，没有给你准备一个小区段和一个楼道的环境音。 下回把艾柯留住，骑在扫弦顶上。 哎呦，哎呀，哎呦，我的真的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啊，谢谢，给我100块是吧？ 哎、对对，必须的，必须的。哎，真的是啊，就这歌感觉，好多人都说第一次听，哎，我就当原唱来听了啊。包括有人说膝盖直接留给你啊。 我的快乐不为谁啊、嗯！希望不是带来一种惊吓，带来一丢丢的快乐都可以。 哎呀，你别说，大家都在点赞了 啊！在聊天室里面可以给我们点点小心心啊，点的越多，一会儿就是反正二姐呢之后呢会越唱越多了啊。 没有了，没时间唱了。 怎么样，这歌是为什么今天会选择就我的快乐不为谁，就是想周末的时候， 对嘛，周末嘛、嗯、是吧，大家都希望听点快乐的事儿，我们聊什么什么不像我了、嗯、其实也想找到一点反差、 嗯、 反差有的时候就会给你带来一种要么惊喜， 嗯， 要么搞笑， 嗯， 啊，要么好玩。 那我问一下，比如说去唱歌，一帮朋友， 嗯， 如果说话筒一直到不了你手里面，你着急不？ 这种情况不太能够发生。 你就是从一开始就站在点歌台那一个位置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们总有唱累的时候吧？ 嗯、哦， 唱啊，唱累的时候，他们说来来，交给戴毅啊，让他去没事唱两个，然后唱完之后，他们当背景音乐听，因为会觉得说，嗯，好像跟原唱确实没什么差别。 哎呦喂， 脸有点大，脸有点大，哎、 就没法跟你一块 PK 了啊， 脸有点大， 就是、一下子拉开了差距，感觉到了世界的参差了啊。 有参差没关系，没有凹凸就可以。 啊来啊，我觉得听到这个好歌之后，还有一个特别精彩的演出跟各位来分享。 来分享、嗯， 哎，对，就是一个，就很多刚刚包括一飞也说到的，就是喜欢周杰伦的一些杰迷们啊，会非常感兴趣的展览，叫做《方道文山流》， 哇， 就属于方文山的创作之道。 他之前出过一本书，就是叫《方道文山文、嗯、方道文山流》。 哎，是、啊。 所以这次展览呢，也会以这个名字哈、啊，这是他的方文山。大型的个展的首展、 嗯、 是从本周末的时候在北京的798艺术区的索卡艺术中心展出的， 对啊、嗯、也是那个巡回个展的展现出的作品呢，可以分为这三类跟各位慢慢来介绍。第一大类呢就是歌词装置艺术、 嗯、 就尝试了将歌词文字呢这种和不同的媒介进行结合、 嗯、 形成了各种这种文字装置艺术，简单来说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视觉呀、啊、拍照啊打卡的一个感觉， 对、嗯、而且喜欢歌词的朋友呢也想去感受一下，看看方文山的艺术巡回个展是什么样子的。 嗯， 这里面第二类呢是庞克猫史听系列， 嗯， 是方文山的原创的潮流公仔， 嗯， 这就是出周边了呗， 对对对 对吧、 啊、出周边了， 有一款青花瓷款的庞克猫， 嗯， 可能就是从歌曲青花瓷里面得来的灵感， 对啊，喜欢的话我觉得这个可以值得收藏起来的啊。第三类就是蒸汽庞克风，他个人因为相当偏爱这种就是具有复古机械结构的这种蒸汽庞克风的摄影作品， 嗯， 别看人光写词儿啊，还关注这方面，所以呢也是这次展览当中呢将这种泼墨山水和啊，蒸汽朋克结合起来了，机械感的立体山水， 机械感的立体山水，我还真挺想去 看 想去看这个是吧？ 对对对、 啊 嗯， 我记得之前在上海展出了一个跟周杰伦有关的啊，就是那种展览的很有意思，它有一个你要用手机扫码。你比如说可能你在那个墙上看到是一个很普通的画框对吧、 嗯、 你站在旁边，但是通过镜头扫码识别之后在手机里面呈现的是一个是能够有漫天飞舞的元素动画色彩碰撞的一个动画版的一个视频在你里边、 哦、 GIF 图的感觉、 嗯嗯、 人是在里面，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鸟语花香围绕着你， 那感觉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全息投影里面一样，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园游会 啊,、 嗯、 啊周杰伦的七里香啊那种感觉、嗯、 哎呦，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MV 的感觉，很棒哎，对吧， 所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也是再次回到当时非常经典的青花瓷当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听完二姐刚刚唱歌之后就觉得很替我着急啊，就感觉特别像是那个七大姑八大姨操心孩子一直嫁不出去的感觉。哎呦，思萌怎么办呀？又是能弹唱，人家是吧，能弹能唱的，这些只有思萌没有才艺。 谁说的 啊？说思萌压力很大。 大力菠菜啊，大力水手和菠菜， 大力菠菜可还行。我觉得我就是跟这首歌一样，就是给你们的爱一直很安静。 哎，对，特别需要，哎，需要有一个人默默的让出麦克风，要不然都变成了抢麦的麦霸。 对呀， 赵登凯啊，这个翻唱版本的《一直很安静》怎么样？听出了一种温柔之外的沉醉感。 嗯， 不像原版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就过于的忧郁，有一些哀伤，就感觉很心疼他。 对， 但这个版本听上去就感觉温暖了很多，很治愈。 芊芊就说了嘛，说男生唱这歌呢，突然就没有那种特别悲伤的意境。 哎，是的，是的，所以有的时候也需要从一些熟悉的歌曲里面稍微把那个情绪拔出来一些哈。 好，哎，拔出来了啊，这个嘿，一二三，哎，来听到最后一首歌《Shape of You》来自 Ed Sheeran 黄老板。 祝各位周末快乐！ 周末快乐，我是思萌， 我是戴毅。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拜拜。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sat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And you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And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Well,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h, wow.When we came, we let the story begin. We're going out on our first date. Well, you and me are thrifty, so go all you can eat. Fill up your bag and I fill up the plate. We talk for hours and hours about the sweet and